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本月29号到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走进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主题系列展览东四胡同风貌图片展正在东西胡同博物馆展出，展期到明年的1月18号，市民可以免费参观。故事集《古建工程师的一甲子》于卓云诞辰百年纪念展正在故宫东华门古建馆举行，展览以于卓云的文物建筑保护实践之路为主题，展示了从民国到20世纪末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坚定的故宫守护者对时代的回应。国家博物馆众多失而复得的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展览汇集了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等珍贵文物75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165件，是对近年来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北京世园会第二批特许企业授牌活动和特许商品精品推广活动正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请听报道。 15家企业代表接受了北京世园局的授牌，成为第二批特许企业。深圳市润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清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北京世园会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中国食品推向国际化的市场。 特许商品精品推广活动现场展示了200多款特许商品精品，有40吉祥花卉对瓶、环保矿泉水瓶再生荧光笔、朱氏如意紫砂壶、倒计时100天种子异形明信片等等。现场还为世园辉宝和祥瑞和喜揭幕。北京千纸鹤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讲解了自家设计的产品。 我们这次推出的是系列的环保文具，比如2只矿泉水瓶制成的世园会专款记号笔和荧光笔，还有系列的环保笔袋和购物袋。 北京世园局总经济师林进文介绍， 我们这次中标的15家新的企业，包括过去中标的企业一共30余家，他们的新产品在这儿进行展示。他们在设计中呢，一方面汲取传统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融入绿色环保创新科技的一些元素，宣扬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办会主题。 这些特色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林进文说， 我们在工美博物馆的特许产品的展示到1月份，我们有6家实体店，包括在王府井南端的工美集团的旗舰店，线上呢有天猫、京东有旗舰店，大家都可以购买咱们的产品。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零下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的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四点有戏咱们继续来说电影。这年底了，眼看着咱们的这个贺岁档春节档啊，贺岁档现在如火如荼，春节档也要到了，有很多电影啊都会在这两个档期扎堆儿。这它有一个类型，它就是要合家欢，要喜剧，要热热闹闹。 对啊，那咱们今天呢就来回顾一下2018年几部比较突出的喜剧电影 虽然他们有的可能不是出现在贺岁档春节档了。 对，哎，那么首先来回顾这一部吧，叫《幸福马上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电影，这个是由冯巩领衔崔俊杰、冯巩共同指导，当中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啊，毛俊杰、牛莉、涂松岩、白凯南、张小斐、贾玲、岳云鹏、刘昊然，还有方清平啊，这个都是喜剧咖。 对，这队伍太庞大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幸福马上来》还真的是一个就是让人没想到的这么一个拥有电影语言的春晚小品式的电影。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真的不像是以往我们看到的，就是冯巩这个喜剧电影比较招牌似的默默温情之下有着这个小人物的这种心酸欢乐但是整体上它是非常生活化的。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多的叫电影语言，电影镜头语言，而且有很多特技镜头这是我觉得是 原来冯巩电影里没有的。 这是今天在这个电影市场上的一种，我觉得是具有比较有时代性的一种表现那接下来说到这儿，我们就来首先回顾一下吧。 好， 幸福马上来啊，我觉得这叫什么电影的蝎子吧，是吧？就是还没开篇呢，先上来两颗这长得真是不怎么好看的脑袋一个是冯巩，一个是方清平，两个人居然你是特别有时代特点，俩大老爷们儿视频聊天呢，来，咱们听听这个片段。 王特儿，你能不能把鼻子露出来？要不然很像恐龙蛋。 老马，你能不能把下巴露出来？哦，对了，你没有。 我现在才明白，儿子是自己的好， 老婆是别人的好。 我没说。 你心里说了。 我是说，我儿子用他做家教的钱给我买了这台电脑， 以后再写日记啊我就不用笔了。对，只要密码设好了，你的隐私就不会被发现。 我有什么隐私？ 我以前也这么说，结果当天就被老婆逮住了。 哈本儿， 爸，电话。 要得。 哦，对了，您知道刚才我说那哈本是什么意思吗？北京啊叫二，天津叫棱，东北叫彪，广东叫嗦嗦得，说白了就是傻的意思。其实他们说啊，有时候我也哈儿，只要大伙儿高兴， 哈就哈呗。 长颈鹿，在哪？ 快递。哎呦喂！ 哎呦 ！Yes。 好啊，张张是幸福马上来，这就要开始了啊！这个是冯巩演的马上来，他就叫马上来啊。 他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吗？真实人物改编。 对，而且这里边啊，还真是，我现在挺佩服这些演员啊。学的是，这是重庆方言呢，是吧？ 嗯，对。 为了怕像张帆这样的人挑毛病啊。就是一听就是学的不像啊，但是呢就是我都能听出来学的不像，因为我都能听懂嘛。他特别厉害的在哪儿呢？他把那些很有地方特色的这种方言呢，他跟别的地方相对比。比如说这个词儿是吧，东北念什么，北京念什么，广州念什么，上海念什么，在我们这儿念什么， 方言词典。 对，这个就是很亲切啊，他不会说我用这种方言我就拒你于千里之外。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是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好的能够这个展现出啊，就是你会想象说真实的啊，这个生活当中这调解人的工作得是多么的难做，是吧？这其实电影一开始呢，他就展现了几个很具体的事件。那么冯巩演的马上来呢，都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小人物了，有时候是阴差阳错，有的时候是豁出去了，有的时候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是吧？完成一次次的这个调解任务，就很不容易啊。 没错，这个人物呢，我们刚才说他这个原型，这也是可能大家在新闻当中都比较熟悉的人物了哈。之所以他选择重庆当地，就是因为故事发生地就在这里。 对 啊，然后这个人呢，确实有着我们叫天赋啊。调解工作要的是什么？你的嘴皮子要利索，还有你得站在不同的角度，你得站在所有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而且呢他跟法院工作又不一样啊。那个我们知道官司是官司啊，官司这红脸白脸的问题，可是这个调解工作他要的就是人家说啊，清官难断的事儿他都得断了。这个呢冯巩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比他当年就是你还记得演那个厂长的时候，是吧？比那个呀更加的贴近今天这个时代的生活。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听一个片段啊，这就是作为金牌调解员面对就是已经是全副武装的马上要动手打架的这两拨人马，这怎么办呢，是吧？金牌调解员大喊一声不要打，是吧？人家根本就不听他的， 你这停战宣言不厉害。 但是呢这个事情居然就给化解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而且这是名声就传出去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调解员他害怕了，您能想象吗？他真的害怕呀，搁谁谁都害怕。但是他居然就把这问题解决了，咱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哼，您问我是干啥子的？阔得平，北京叫摆平，天津叫大了，东北叫好使，广东叫分分钟搞定，我们这儿啊。就叫阔得平。 哎呦，那都麻烦你了噻，看啥子？那个老马说了，那个手机里边要是有啥子小红小蓝，那都是男同志。 对头。 哎，还有什么子？ 吃过小面了噻，都是缺点泡菜。要不得不都是为快宅基地吗？今天要出了人命，你们双方就都赔了，晓不晓得吗？赔个串串，鬼儿子给我上！ 给老子的赶紧救人噻！ 第二天啊，光头就追着问我说，厉害了我的哈巴，你是怎么制止这场群殴的？我说，那还不是靠着勇气和智慧吗？我靠的是36计之瞒天过海。其实啊，我就是吓的，因为一上岸，我突然觉得我下半身暖暖的。 哎呀，干这工作真不容易哈。电影当中展现的，我想能够看出来，就是基层的调解员这样的岗位真的是得由超人来担当，是吧？ 是，这抗压能力得多强。 哎，生活当中的苦涩到了银幕上变成了笑料啊。所以我想这种大笑啊，回过头来真的是会带给我们思考啊。那么幸福马上来呢，虽然在票房上表现一般啊，但是呢，这又是我们这个好多年期待的了，是吧？冯巩的又一部这个电影喜剧啊， 是， 非常难得啊。这个接下来再看的恐怕就得在春晚上了啊。 哎，真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估计他还得来说 八九不离十， 经典的是吧？想死他了，是吧？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在票房上呢很厉害了啊，这就是今年大热的一部开心麻花喜剧《西红柿首富》啊。《西红柿首富》这个上来就是一个让人非常非常惊讶的，也是惊喜的这么一个开篇啊，居然沈腾演起了一个守门员啊。 对对 对， 这个守门员呢，反正看似这什么怎么说呢，很有原则吧。啊，但是，为了生存呐，就是挣扎在这个，就是自己的叫职业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困窘 啊，对 之间啊。 你说的这个沈腾的这个形象，这个他一贯的给大家带来印象，他演什么都行啊，演歌手你说也没问题嘛，对吧？我不是一直跟你说他长得像张学友吗？啊，胖子的张学友 啊。 那我们看到他其实，在演这个上一次的那个。不是上一次了啊，上一次了，夏洛的时候 啊， 那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演童年时期嘛，演一个穿越剧。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到这个沈腾在足球场上出现的时候，你突然就有了一些心酸啊，因为你看他那个体型你就心酸。如果真的是一个退役的啊，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过很好待遇的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是这样的一个身世的话，你恐怕也会感同身受。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心酸的退役叫什么丙级球队的不成器的守门员啊，一开场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和诱惑。 守门员这个职业呢，是越老越硬，也不知道是贵球队的哪位领导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刀中了我这只老妖精。虽然我37了，可由于我发育的比较晚，所幸目前正处于身体的巅峰期，再加上我年轻的心态，我有信心踢到60岁，这也刚好符合咱们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 这菜还没凉，要不吃点？ 不用客气，我对付一口就行。 包老爷，其实我对你非常了解。你球龄20年，长期混迹于丙级球队，曾经在比赛当中因为咬人被禁赛了2年。那2年踢过一局，做过日料，甚至还去做过人体模特。 麻烦控制一下， 不好意思，昨晚看球睡太晚了。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把身体开发到了极致啊。 你说的那些都是我的业余爱好，不足以证明我的实力。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 其实要展示的是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反应，这时候对方球员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抬脚进行补射，而我则会仰仗我的臀大肌，大腿外侧肌肉出色的爆发力，将身体腾一下子弹起进行再次扑救。你们看啊，是这样啊， 行了，你先歇会儿，让我地板也歇会儿。实话实说吧，我根本没打算签你。 没想签我，你让我在这儿扑腾啥呢？玩我呢？我大老远打车我过来花六十呢。 球队的比赛对我很重要，这20万我卖你丢仨球，不傻了吧？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西红柿首富》啊开篇的这一段。其实这个电影啊，确实口碑是两极分化，虽然评分还比较高啊，但是呢，大家就是说，哎呀，这个惊喜呀、不太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核心的这个足球的戏，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地方， 因为大家当年在少林足球里面已经都见识过了，就所谓特技也好啊。这个比较独特的脚法阵法，今天在看到这个西红柿首富的这一段的时候，的确乏善可陈，而且用今天的技术来讲，我觉得他还是可能稍微落后了一点， 所以说并没有超出当年这个少林足球他用无厘头方式演绎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惊喜， 对， 是吧？ 对，当年那个是突破， 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办法啊，让在高潮戏部分让大家获取满足，还有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夏竹是吧和王多鱼的爱情，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他比较弱的地方，所以以感情戏来作为高潮呢，自然不如啊，就是当年夏洛的时候，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感情戏嘛， 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电影结构上确实也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也不能怪大家批评啊。 可是不管怎么样，西红柿首富是首富了， 首富了、啊、 票房确实大卖了。 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片段，这就是貌似少林足球那场戏吧其实很多个细节啊，包括这个场面呢，都有少林足球当年的影子啊。来，咱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比赛进入下半时，大翔队采用了以王多鱼为核心的菊花阵。我作为足球解说员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守门员居然可以跑出去这么远，这不耍怪了吗？ 想停我两位数，他们欺人太甚。 这个场面它就生动地说明了，只要你一旦有了钱，你的身边就会有一群人围着你转。 下半场比赛输，我们以攻为守。 但是如果这个关系你只靠金钱来维系的话， 快跑！ 好，张总，我们又回顾了一个片段，《西红柿首富》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特别期待啊，这个开心麻花后面的演出。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后边的理查的姑妈啊，这个口碑和票房都大大不如这一部《西红柿首富》， 包括还有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啊，咱们今天下半段的时光了，继续跟大家来回顾2018年的喜剧电影。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2018年其实喜剧电影挺多的啊，不管是国内国外的都有很多。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国产喜剧电影。 对， 这个上半段说的《幸福马上来》和《西红柿首富》，从这个票房上来讲呢，刚好是两个极端啊。但是这个影响力都不差。接下来我们说，下半段的这两部电影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啊，这一部应该体量挺大的，其实，但是就是在评分上就挺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呢，其实好多人还是等了好长时间，因为知道里面有原来在喜剧电影里面有不错表现的两位，一个是鲍贝尔，一个是文章。 胖子行动队啊，这个从名字上就特别这个带喜感，是吧？类似的这种玩法吧，以前我们也经常看到， 在国外电影里面看到过， 经常会有哈。而且呢，我觉得电影的一开篇也的的确确就是让人很明确的能够了解到电影的类型和风格，是吧？一个小胖子啊，鲍贝尔演的这个。这个角色啊，特别的不如意啊，因为自己的体态，受到同事的嘲笑，而且他是在异国呀，是在日本，是吧？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克服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啊。当他遇到另外一个胖子啊，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个故事非常的具有就是张力啊。遇到那个胖子，别看比他还胖，但是却是就是特别自信，是吧？而且是。特别能力高强的一个特工，嘿， 对，人家是真特工 啊！你说这个故事，它一定很好玩啊。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笑料的选取基本都是集中在“胖子”这俩字儿上啊， 太片面和肤浅。 对，所以就是整部电影看下来呢，让人觉得说你这个笑点呐、有点太密集在啊这样的地方了， 单一， 就让人觉得有些失望哈、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白瞎了这个题材了。其实这个 说还白瞎了这俩人儿， 这故事本身还是挺不错的啊，再加上当中还有大牌客串嘛， 对， 苍天宝昭先生啊演了一个院长啊，很有意思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个开头的这个片段啊，这里边就有苍天宝昭的声音，一听你就听出来，因为他说的是日语、好，咱们来一起听一听。 大家好，我叫郝英俊， 从小我的奶奶就告诉我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梦想，而我的梦想特别的伟大，因为我的爷爷是一名片警，我的父亲是一名特警，而我当然要继承这祖传的事业。经过我的不断努力，终于成为了日本北关东综合医院的一名优秀的保安。我在这里结交到很多新的朋友，大家对我都很好，很喜欢我。 不打扰。 当然了，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开一些小玩笑，不过我不介意，因为交朋友嘛，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我站着走。 我知道我注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不会290斤，普通人不会出生的时候9斤9两，普通人不会一顿饭吃10个馒头，普通人也不会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看，不过看也无所谓，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只不过就有点无聊罢了。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个比我还胖的人。 你挺能耐啊，你不交医药费你跑，你还打人，你现在已经不是自己的医药费了，他们医药费得算在你头上，你听见了吗？你装哑巴没有用。院长， 再不起的路 怎么都没见我考虑啊，是开那两万吧。 院长说你是废物啊， お前が使え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ろうか。中国大使館行ってこいつが何者か調べてこい。うわっ、いや、この手に食うことばっかりだ。 真的很大才。 哎，起来了，别装了。 好嘞。 过来。我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什么任务？ 把我拉出来。 拉出来有啥光荣的？ 你记住，我在这个窗子上多卡一秒，这个世界就多一份危险。你干啥呢？ 不是，大哥，这都5秒了，我也没看这有啥危险啊。 你到底是干啥的？ 无可奉告。 你是不是什么？什么007了，什么碟中谍啊，什么国际 客人。看破不说破。 啊，你特工吧。 哎，啊，差不多那意思。哎 呦，我给你弄下来哈。我给你拽下来吧。忍着啊，一二三。一二三。 对不起啊，刚才有点紧张。你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个。对了，您怎么称呼呢？ 对。 哦，明白，代号。 你现在出去找一辆盔车和一件白大褂。 哦，十分荣幸。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胖子行动队啊，这是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呀。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还是展现了他一贯以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风格啊。 嗯， 而且作为导演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合格的作品了啊。 你说第一次当导演。 对呀啊，你我至少觉得影片的完成度和电影的质感上比很多第一次当导演的这个水平要高呢。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期待他吧，就是以后在故事层面的把握上能够更进一步啊。未来还能够推出比较好的作品。 嗯，毕竟这个喜剧导演啊，喜剧演员啊，当导演跨出第一步很不容易。期待他更多作品。刚才我们说了，这第一部呢，我们下面说这第一部《胖子行动队》在口碑上它不是那么的好，那么下面的这个对比呢就很强烈了。 这也是处女作呀。 这也是处女座，这个处女座简直了，也有口碑两极分化的这种现象。 对， 但是总体来讲呢，因为大家对他是真太有感情了，我觉得好多人投的是感情分。 嗯，这个黄渤啊，他的导演处女座啊，这个不知道叫啥名好啊，这电影， 哎呀， 最后就叫一出好戏了啊。其实呢，我的感觉就是我对这个电影评价不是很高啊。 嗯， 我觉得他这一出好戏呢，只开了一个好头啊。后面的戏呢演的都就是让我有点失望啊。其实这个头开得非常之好，一个很不得志的这么一个人物叫马进是吧，欠下债务啊，然后哎呀这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买了一张彩票啊，坐船游玩，这获得这彩票发现中了奖了，结果啊这个一场海啸啊把他给弄到荒岛上去了。其实这样一个开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极端环境之下怎么样展开故事，怎么样展现人性，这个就是导演编剧的任务。但是我觉得确实很难带给我一种真实的代入感 啊。这就是 一方面啊，他们说是故事层面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是表演形式化的东西，就是在表演的这个方式上，更多的这两年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比较多了，就是更多的有一点舞台的那种感觉了。而且以黄渤自己，我可以这么讲啊，黄渤自己不是舞台剧演员，但是他又用了这样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似是而非。他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像今年比较火的还有一部，我们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再去提他，就是这像无名之辈，对吧？你说他也有那个舞台化的地方，但是他就跟这个戏它有根本的区别。一出好戏呢，有一个你刚才说的是个经典的一个故事的形式，又是个寓言故事。所以有很多人，你看他投这个感情分啊，我还是说感情分，投感情分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其实没有看懂。为什么没有看懂呢？例子举的都非常大，那个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都是像禁闭岛一类的东西。说你看啊，到最后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吧？这个你们解读是这样的，我们看懂的人解读是刚好相反的。啊，这个到底谁是疯子，谁不是疯子？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还是想说，就是黄渤啊，人缘太好了。哎，帮他打圆场的太多了。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是我认为的一出好戏最好的地方，就是开了这个好头 啊。你还是说这头？ 哎，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头。哎，真的。你觉得是很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而且是非常真实又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啊，可爱的冲浪家，行驶在碧蓝的大海之上。我是本次旅行的司机兼导游，我叫王根基。大家就叫我小王吧。 真是个小王， 真是小王。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公司的旅游精品。我们公司的 好好 有好几个， 漂亮，所有人掏钱，这一车人都是你师傅。 我给大家介绍是精品旅游项目，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感兴趣。祝大家玩的开心，旅。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公司的同事同仁们，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团建时间。今天啊，早上出发的时候，我还听见同事在议论这个陨石掉不掉下来。 哎，别看了，跟你没多大关系。你说这陨石要是真掉下来，你那钱是不是不用还？ 真掉下来，我到那边用纸钱还。 哎，你欠我们钱，你底气这么足，不是你哪来的底气？ 能借就能还，怎么着？ 我哥昨天还借了10万给别人了。 后面几个不要说小话了。张总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来来来，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总。好， 大家心里面想什么明白啊？我们公司的上市审核马上就要通过了，我现在宣布公司所有员工加薪10%。 好消息，好消息 啊！公司能有今天靠的是大家，靠的是我们团队的协同能力啊。 我们一定要在张总的领导下同舟共济，再创辉煌。 好好好， 再创辉煌。 马进，你干嘛？吓死我了！ 干什么呢？ 一惊一乍，你来，我去！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毕竟是公司的老员工，集体荣誉感还是有。 干什么你这是？哎，怎么着？公司这么高兴，行，我不能高兴。 行， 就在这咸鱼翻身的日子里边，我为大家演唱一首。 来一个， 大姑娘美，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金沙帐，主编的大女儿一撅两腿，没风轻吹，起波浪啊，浪浪浪浪浪浪。 快点跑！ 必须骑过去，走别走，系好安全带。 哎呀，这个场景让我很难忘啊！那个正在游玩呢，前面的大海忽然间掀起了这个海啸啊，这是特别大浪头。咱也不知道这个，你说这个电影啊，弄这个特效弄这么好，然后还有一艘巨大的船，已经是糟糕了，是吧？就是横躺在这海面上。 你就是看这个电影看太早了啊！你看的晚一点，你就想海王要来了，海王要出现了。 哎，确实啊，我觉得，黄渤导演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用力啊，也非常用情啊， 对对对， 是吧？ 很刻苦。 哎，我是说这个电影，他自己这熬的自己也很辛苦哈。同时期拍的，咱们说嘛，好像是。这个大鹏导演的那个 啊， 他的那个导演处女作，真正的导演处女作啊，就是缝纫机乐队，是吧？然后说呢，人家都上映了啊，都结束了，他这个还没剪完呢， 对， 所以说也是作为导演处女作来讲吧，我觉得他可能未来一定会做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也期待吧，这个咱们的喜剧电影啊，也能够说在2019年的时候还能有更加出色的作品。 对，我们相信有这么好的喜剧演员还愁吗？是吧？ 因为你看喜剧演员本身就是自带导演这个 对 加持，是吧？导演光环啊，他自己就得给自己设计戏码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一出好戏合唱版的主题歌《当美克星》啊。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如银的黑夜，这黑夜还原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哦，这每颗星星都在流眼，都在落泪，每个幻想 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